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22集，开始训练。云光财团的大佬能被成火看中，唐青对电脑这方面的了解，在业界自然勉强能称王称霸。整个庄园他唯一忌惮的只有成火一人，要让他去黑成火电脑，他当然不会去。可庄园的其他人他就无所畏惧了。一下午的时间，他也没有弄明白那位秦小姐的身份，不过打听到了她的住所，等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开始入侵他锁定的两个房间。然而还没有入侵那位秦小姐的终端，他的电脑就突然黑屏。唐青愣了一下，就重新按着键盘敲了一串代码。电脑的指示灯还亮着，就是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作为一个黑客，唐青对这情况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他的电脑被人反黑了。对面那人的技术一定比他高超很多，才会在他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反黑他的电脑。唐青靠在椅子上，脊背起了一层薄薄的汗。是成火吗？可不对呀，就算是成火，也不能在他完全没有应对能力之下就黑了他的电脑。就在唐青胆战心惊的时候，对方又忽然间撤回去了，并没有下一步动作。唐青怔怔地按着键盘，他松了一口气，心底却忍不住想着，到底是谁呢？今天成火提到的马修的神。这边陆兆颖已经打完了一局游戏，还在电脑那头催促着， 秦小冉好了没？ 好了，别催。秦冉调出来搜索结果，上面显示出来房间定位，后面那一栋楼的三楼客卧，是今天成火带回来的那个女黑客。秦冉眯了眯眼，陆兆颖还在催他，秦冉就慢吞吞地操控着游戏人物加入了陆兆颖的队伍，一边排队一边给程木写训练计划。另一边，程火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在程水这里跟他汇报这次的情况。 黑客联盟的会员都比较神秘。 程火拉开一张椅子坐好， 行事乖张，很少有听人命令行事的。唐青背景干净，不过他有个缺点，很自大。 程水给他跟自己都倒了一杯水，点点头表示了解。 看得出来。 一个20岁上下就能在电脑方面取得如此成绩，这样的人这么自大，能够理解。 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程水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杯子。 等下个月考核的时候再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程火点点头，他拿着茶杯，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采购堂的人跟我说，拍到了 EA 系列的机器人现在在哪儿？ 还在列队待检，明天上午让人送给你研究。 机器人这件事，程水已经得到了通知。程火有些跃跃欲试，刚想问那研究在哪儿，兜里的手机就响了。是庄园技术部人员那边的电话，程火挑着眉接起。 什么事？ 那边的声音严肃又急躁。 成火先生，我们的内部系统被人攻击了。 你确定？ 成火从椅子上站起来拧眉。 慢慢说，我马上到。 他拿了外套要走，程水也撑着扶手站起来问他怎么回事。 庄园系统出了问题，被人攻击了，我去看看。 程火把外套穿起来，急匆匆往外走。他在庄园安装的防火墙是从黑客联盟会长那里顺来的，外部人员能够成功攻击他们这个系统的没有几个人。有这个能力攻击他们系统的几个大佬，谁没事攻击一个庄园的系统呢？程火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再加上今天程水说的马修，他脸色沉了沉。 程水不知道事情经过，不过看程火的面容也明白事情不简单，就拿了外套跟程火一起出去。 怎么回事？ 程水问道。两人往情报局走着，路上程火跟程水解释了整件事。情报局是一座单独的塔楼，一楼摆放着十几台电脑，现在每台电脑上都跳动着一行行代码。情报局的一个队长见程火来了，立马站起来让开位置。程火按着电脑查看了一下端口，他的认知里能攻破防火墙的这个人一定是黑客界的超级大佬级别的人物，他打了12分的力来应对这个人，可他还没出10分力，对方就轻易被他击退了。程火一向挺淡定的，这会儿是真的有些懵逼了。他顺着这条线查下去，势如破竹，没多久就摸到了唐青房间的线路，有入侵秦闪跟程俊房间的痕迹。程火不由眯了眯眼，他的手停顿在黑色的键盘上。 奇怪， 怎么？ 程水坐在他对面，一直没有打扰他，见程火停下来了，才看向他。 情况不对劲。 确实奇怪。 程火看着电脑页面显示的红点，指着上面的红点看着程水。 对方是个大佬，我查不到半点踪迹，但他并没有动我们的任何资料，倒像是 引他去发现唐青。程水听完沉吟了一下， 唐青这个人观察一段时间，你把秦小姐跟老大的资料看好。 作为一个黑客去查别人的资料，程水不知道正不正常，唐青也没有动庄园的秘密，可一来就查秦冉跟程俊，已经败了程水的好感。次日一早，秦冉起来吃完了早饭才下一楼，不早不晚，7点程木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了。 秦小姐，我怎么没有看到小诗啊？ 程木在四周看了一下，都没有看到施立明的人影。他以为今天依旧是他跟施立明带秦闪出去。在大厅内，秦闪没有穿羽绒服，就穿了个卫衣，外面是一件风衣。他还没到。秦闪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直接开口道。说着随手把文件递给程木。你跟我过来。他把程木带到了程俊的小型训练室。这里权力测试系数。秦冉停在权力仪器边上，一边脱了外套扔到地上，一边指着仪器对程木说。打一拳试试。权力仪器四周有5行数字。第一排是总最高纪录。910，第二排是本机最高记录0，第三排是本机单次记录0，第四排是本机第二次记录0，第一排应该是整个庄园的最高权力系数，后面四排程俊应该从来没有用过这台机子。程木点点头，他以为秦闪要带他出去，还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听着秦冉的话，他脱了大衣就站到权力仪器面前。他先是活动了一下，然后握紧了右手，手背青筋暴起，双眸暴睁。砰的一声，程木的右手如同一道残影狠狠砸在了仪器上。仪器滴了一声，第二排跟第三排都显示出了权力系数652。程木正愣了一下，比最高记录差了200多，也没有其他记录作为对比啊，但接近300的差距。再多打几拳。秦冉咳了一声说，一拳看不出来什么。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他拿出来一看，是施立明的消息，问他在哪儿。秦冉把一楼地址发给施立明， 施立明就穿了衣服朝古堡这边走，在路上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程水跟袁堂主一行人，他停下来问了好，才继续小跑着去找秦山。 这施立明都不去训练场，下个月考核。 袁堂主自然记得之前采购堂的红人，低声询问邹堂主。邹堂主回了一句，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陪秦小姐吧。啊，那真是可惜。 袁堂主摇了摇头。不远处佣人拿了一个包裹过来递给了程水，程水本来想随手放到一边的，目光一瞥就看到了云光财团的标志，一向淡定的他也诧异地挑眉道： 云光的人。 云光财团是亚洲的五大佬之一，不管是幕后人还有成员都挺神秘的，跟他们庄园也没有任何的生意接触。程火当初想了很多办法要参与云光内部都没成功，怎么会寄东西到这里来？ 云光的，造出 EA 机器人的那神公司，我怀疑那个写出 EA 机器人程序的一定是我知道的大佬。 程火对云光财团下面的科技人员特别感兴趣，听程水提起云光财团，他本来昏昏欲睡的立马就提起了精神，接过程水手中的包裹翻看着， 他们怎么会跟我们有来？ 在正面看到了秦冉的名字。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